敬爱的金正同志25号向不屈的统一爱国战士、非转向长期球崔泰国同志赠送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，祝贺他过80岁生日。